谢谢。 一来呢个歌咧，可能系我第一只真真正正嘅流行曲，喺度送俾大家情意逝 ，thank you。Hello。 前辈或是彼此欠缺默契，从前情浓。越走却遇着防卫，今天的你已是圆滑尽逝，回我身边，不过当初的爱已渐逝。滴着泪，问什么因素错误计？情人能重逢，心却未或联系。今天的你。已像完全陌生，就算始终不变一般的美丽。情已逝，你当初伤我心，令我悲凄，不得不放弃。又剩何时已消逝，没法可重计。浓情仍然似水逝，从前莫再提。或是彼此欠缺默契，从前情浓越走却遇着防卫。今天的你已是圆滑尽逝，回我身边，不过当初的爱已渐逝。滴着泪，问什么因素错误计？情人能重逢，心却未获联系。今天的你已像完全陌生，就算始终不变一般的美丽。情已逝，你当初伤我心，令我悲凄。不得不放弃，又剩何时已消逝，没法可重计。情已逝，你当初一大体，便再不归。虽今天再遇你，浓情仍然似水逝。从前莫再提，情已逝，你当初伤我心，令我悲凄，不得不放弃，又剩何时已消逝，没法可重计。再不归，虽今天再遇你，浓情仍然似水逝，从前莫再。